迎大家嚟到 Happy Friday 嘅東頭灣道99號。咁啊，首先咧，一定要介紹下我哋今日咧呢一個咧，叫新嘅一個拍檔，係啦，咁咧就一個嘉賓主持。但係咧，我其實覺得聽開網台節目嘅人咧，應該都冇理由唔識你噶。 我又未到咁犀利， 我覺得係咯， 上過下幾個節目啦。 唔識你應該唔算係網台嘅網台迷咯。咁因為阿毛啦，係啦，阿毛其實咧，嗱仲有 Maria 啦，同我哋奇愛迷啦 ，Maria 啦嚇。咁啊，今日第幾次做啊？ 第三次。 係咪已經有啲覺得想退出啦？ 冇啊，都幾好玩。 係咪開始唔想接我電話啦？係嘛？ 唔係啊，都幾好玩啦。我平時喺屋企做 notes 嘛，而家咪喺度咯。 咁橫掂都要做啦，你 橫掂都做落係啦。 咁阿毛第一次參與我哋個節目啦，有咩感受先？不如講下。 幾緊張，我未試過做奇案節目， 係咪啊？ 真係未試過。 人生第一次處男海。 我以前做過嘅係靈異節目啦， 上呢個要有排 上過靈異節目啦， 靈異節目觀眾嗰個啦。 我自己主持嘅，即係除咗主持過靈異節目之外，又主持過攝影嘅節目啦， 係 影評節目啦， 哇！ 講動漫嘅節目啦。 哇！嗰啲咩特攝片嗰啲係嘛？ 特攝片同埋而家其實講到所有有關英雄啊、電影嗰啲都會講噶啦。咁另外就上過以前花姐你一個節目啦，咁啊講星相 啊，星座嗰個 係啦。 咁 BBC 嗰個以前 之前就都係兩三個禮拜前咧就上過另一個節目語言畫眾啦，咁啊即係又係講星相。 哇！前輩， 我唔講。 點解你而家可以算點咧？ 唔係我立立雜雜，我人係立立雜雜嘅。 水瓶座嘅特性。 係啊，我係水瓶座，咁所以係周身都冇張嚟 咯。花家姐都係水瓶座。 我哋兩個好近嘅生日，你知唔知我同佢真係好有緣嘅？因為嗰陣時咧，即係我哋做DBC 嘅節目啦，做黑森林嗰陣時咧，就即係揾咗阿毛上嚟咧，就芝麻星啊咁樣啦，同大家玩下啲星座。跟住發覺，咦，原來我哋咁近㗎個生日咁樣，仲要大家都係水瓶座啊！水瓶座我就知道人哋話天財橫日㗎咋， 會同埋咧都有興趣 啊，係咯，即係咧乜嘢都想涉獵下咁樣咯。 係啊， 咁但我梗係冇阿毛咁掂啦。 唔好講，花姐好掂啊！ 你睇下佢， 我係得。 喂，你睇下佢今日咧嚟呢度做 哇，細肥 除咗碌屎多啊，或者係咩嘅之外，睇下佢咧嗰啲裝備咧，先犀利。 架撐啊！ 一個咁偉大嘅貓屎，你戴咁大 個跌出嚟嘅。 我咪叫咁大啊貓屎嘅，成個芒果咁大 個。呢個只係習慣，因為 跌出嚟 㗎。個波係跌得出嚟嘅，因為我慣咗用呢啲 track 波，我可以即係以前做 design 嘅時間慣咗啫。 跟住又有私家嘅， 有私家耳風啦。 唔係呢個標準裝備，出街聽 標準裝備 音樂啫。 標準裝備呢啲要。跟住有火牛攬埋嚟啦，自己。 係啊，我一個電腦傻傻地啊嘛。 咁跟住又話佢個袋有兩套衫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你符合一個連環殺手嘅特徵啦，已經。 然後殺完人又換衫咁。 真正嘅連環殺手，我相信會瀟灑啲嘅，雖然小心，但係會瀟灑啲嘅，因為所有嘢會 plan 得再精細好多。我其實係比較粗枝大葉，我唔適合做連環殺手。 咁邊個星座係個特質係做連環殺手嘅有呢個特質嘅？ 你咩星座先？ 我人馬座， 人馬 自由奔放， 人馬阿九咩星座？魚啊，雙魚 啊，雙魚啊， 雙魚 啊，雙魚 好浪漫㗎，我老公都係啊。 哎呀！死啦，爆咗先！ 你點啊？狗即係唔想望你啫。 人馬搭雙魚係一個唔錯嘅配搭， 係咪啊？幾好啊！點好法啊？ 話你恭喜私用啦，恭喜私用， 係啊！ 係温柔，係咪呢個雙魚係 温柔噶嘛？ 係咯，人馬係奔放， 奔放噶嘛？ 係 啊！ 各位聽眾如果想問阿毛星座，其實都歡迎可以問嘅，不過最好問翻將星座同嗰個案件啲諗一諗， 有關。 例如話你係咩星座？你覺得你即係有冇一個做連環殺手嘅傾向咧？ 或者佢捉殺手嘅潛能啦，會唔會高啲咧？ 係啦，咁阿毛咁有咩星座係有呢個即係殺手嘅特質嘅咧？ 連環殺手可以話係最危險， 當然啦， 最危險嘅星座。 我就唔想話有邊個會真係最接近，即係最接近做殺手。但係你話性格上會係注意小節多啦，會即係想將一啲嘢所謂 secretize， 即係變成一個秘密，唔俾其他人知。最熟手會做到呢樣嘢嘅一個星座應該係天蠍。 天蠍座威咩座？有仇必報嘅喎。 十一月。 天蠍座係 十月尾到十一月二十。 十一月廿一開始係嘛嗰個？唔係嗰個係 十一月廿一人馬 啊！十月 人馬之前， 十月廿二啦，至到十一月廿一。 哎呀，我有個之前有個男朋友係天蠍座。 嗱咁咁睇，我都係咁講啦。記住我經常講嘅星座，其實講緊都係啲典型啫，唔一定係講緊即係 呢、這個即係 video 前邊嘅或者電腦前邊嘅呢位朋友嘅。 邊位啊？嚇、 啊，唔係即係天蠍座嘅朋友。誒，即係講緊嘅都係。 點解你咁快已經驚得罪我哋啲？ 唔係誒，呢、這個呢、 這 個 係 即係咪作為一個識占星嘅人，一定要講得好清楚。因為如果咁樣講嘅話，呢、這個世界有十二分一嘅人係有機會變成連環殺手喎。 同埋要睇埋上升星座噶嘛？你話個 誒，其實要睇成個人嘅配搭嘅。 咁 general 嚟講就天蠍座危險嘅。 天蠍座相對危險嘅，因為佢哋。能力高啦，十二星座裏面唯一一個星座是可以應該叫模仿或者是做得到其他十一個星座所有的能力的 ，OK， 扮到出嚟，扮到出嚟，情緒化，但是他又可以 cover 到冇人知道的情緒化， 危險喎呢啲， 能力高 ，EQ 高 ，IQ 高，全部可以集中曬喺天蠍座度嘅。 我有個 friend 係咁噶。 係啊，我近時男嘢係咁。 係啊，講少少嘢咧，即係你踩唔係你踩到佢少少咧，佢每日以後每一講到嗰啲嘅時候咧，佢就啄住你 噶。有啄 得你好緊要嘅，係好大件事。 好記仇嘅。 同埋同佢拍拖好驚㗎，即係唔係話驚啊，即係心理壓力好大啊。 你係咪覺得係有啲摸唔到佢底？ 冇錯，唔知佢想點。 都係雙魚座好啲係嘛？ 雙魚座梗係啦。 雙魚座易諗好多，易諗好多。 好簡單嘅啫，雙魚座。係 啊，好童話嘅。 係啊，好 fantasy 嘅。 哇，夠啦！咁我究竟我哋今日講呢個連環殺手有咩星座嘅咧？其實就唔知喎，因為咧到而家。 蘇花到而家邊個係殺手都唔知。 係啦，廿一世紀啊，今日2014年啦，都未捉到呢個人。會唔會香港人嚟嘅咧？其實。 我覺得難啲， 係咪啊？ 難啲，即係難啲。如果係香港人嘅話，真係難啲。 咁睇怕都如無意外，應該咧就呢個舊金山人咧，會唔會係因為嗰啲案件咧，即係呢個連環殺手涉及嘅案件咧，幾乎全部咧都喺呢個舊金山啊，即係三藩市嗰度發生嘅。咁我哋美國有個三藩市有個電台有個節目叫《迷離舊金山》。阿咪要講，我覺得就係真係好配合我哋今日呢單案，真係迷離舊金山， 好迷離。 係啦，咁啊呢一個殺手個名咧就叫做黃道十二宮。阿九咧即係 operator 話啊，花家姐你咁重口味嘅最近，成日係咁講埋呢啲連環殺手冇乜事啊嘛，你係咪心理唔係好平衡？唔平衡就不嬲唔平衡㗎啦，係啊。不過呢排即係睇開啲連環殺手又真係有少少上癮嘅，係啦。咁呢個黃道十二宮點解咁鬼出名嘅咧？咁我記得啊，呢一個幾年前咧就大衛芬奇有套戲就講黃道十二宮啦， 拍咗電影添， 好即係好轟動嘅一個案件嚟嘅。基本上就喺美國咧，基本上就非常之出名嘅。咁啊，呢個十大連環殺手肯定有佢份啦。係啦，繼呢個 Jack the Ripper 之外，同埋上次我哋講嗰個英國嗰個 Yorkshire Ripper 之外咧，即 係 Jack the Ripper 係啦，我哋即係都覺得呢一個連環殺手咧就相當之神秘嘅，同埋咧。他就將人類嗰種即係中意挑戰權威嗰種心態咧， 顯露無畏， 或者 show off 嗰種心態咧，即係推至極致。我覺得佢簡直係係咪啱好？ 呢個 Zodiac 啦嚇，黃道十二宮殺手。佢最得意嘅地方係佢又出現過一輪，跟住又停咗一輪，跟住又出現，而咁即係出現過咁多次，殺咗咁多個人。竟然是沒有辦法找到他，包括他自己都寄個信或者用不同的聯絡方式去將自己的資料 expose 給警察。 他做得很出的，其實都 是他是做得很出的，擺明我在這裡捉我啦， 因為猜猜我是誰咁樣都嚇，即係俾曬 tips 佢。但係點解係咪警方無能咧嚇？上次我不敢咁講，因為阿警司喺度咧，今日有冇睇住咧？即係會唔會嗰時個警方唔夠落力呢？但唔好咧，因為壓力好大喎。你成個拘禁嗰單， 當年1960幾年咧，講緊即係70年代都未到。 係 嗰陣時嘅科技的確有限嘅。 係啊，咁而當時係 啦，嗰陣時未到好似而家咁先進噶嘛。 呢個肯定啦。 嗰陣時都未拆到23對遺傳基因出嚟。 係 咁你話當時佢哋係咪警察不力咧？咁我覺得有啲係限制嚟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其實建案都得意嘅喎，係重新再翻過案嘅。但係 FBI 即係喺 FBI 翻案啦嚇。咁但係得意嘅就係揾到一啲新嘅資料嘅，曾經。咁但係又過咗幾年，又好似咩聲氣都冇。 但係嗰陣時啊，1960幾年啦，咁呢個兇手我假設佢20歲以上啦，即係 suppose 唔係學生嚇，學生未有去到。 今時今日當然係阿伯嚟㗎。係 啦，當佢20歲，哇！1970年20歲。家陣都已經 六十幾 七十 啦，咁加埋做咗咁多業障嘅嘢，應該嚇 好早 唔係可能 受盡呢個天譴嘅應該。 可能佢之前嗰世做好多好事啊，係嘛？ 咁佢下世咪好大鑊？ 下一世可能唔係人嚟㗎啦，啊！即係大家如果信輪迴嘅話，佢可能唔係人嚟。佢都叫自己做 Zodiac 咯。 Zodiac 如果真係個中文叫做獸帶啊嘛，野獸嘅獸啊嘛。 係 Zodiac 就即係如果中文解釋咧。就是黃道係嘛？ 唔係 Zodiac， 其實呢個字咧 ，Zodiac 呢個字其實如果喺占星學嚟講就係叫獸帶， 獸帶 即係指黃道十二宮上面，因為有十二個星座啦。咁呢十二個星座得意嘅地方就係有大部分其實都唔係人嚟嘅嘛，係獸或者怪獸， 係野獸， 野獸或者怪獸嚟嘅嘛。咁所以呢一條帶喺占星學度就叫做獸帶。 哦 ，OK，OK， 咁就。 咁佢做乜鬼叫自己做？佢自己叫自己啊？人哋叫佢咧？ 佢應該係自己叫自己。 係啦，因為我哋睇咗啲資料，就暫時睇到咧，就係話佢原來即係某一封信咧，就係有一日佢寄出嚟嘅信，就稱自己叫黃道， 稱自己為 Zodiac 啦 ，Zodiac Killer。 十二宮的殺手啦， 佢最初嗰幾封信都只係話我是做過邊年邊月邊日嗰單案嗰個人，係咁樣稱呼自己嘅，係直接某一封信佢就開始話自己叫 This is Zodiac speaking， 係我就係 Zodiac 啦，意思 係。咁但係嗱，去到即係某年某月某日，佢就應該就收咗手啦。咁跟住咧做乜嘢咧？佢係咪退咗休喺屋企，即係開始即係收山咧咁樣？ 唔知佢靜咗幾年。 是啊， 直 接冇活動， 即係會唔會死咗咧？ 直 接 七四而家我就相信佢，就算唔死，佢都接近噶啦。 我懷疑佢嗰段時間結咗婚啊， 或者結咗婚 都係噶嘛？嗰啲殺手係結咗婚 settle 啦，幸福家庭啦，咁啊， 好唔公平！殺咗十幾嗰啲廿個人、三十幾個人。跟住有咁好嘅下場啊！ 我結咗婚唔一定有下場， 係啊， 可能仲折磨 得。即係可能就係結咗婚，咁啊生活好安穩啦，咁然後就收一收手。 唔係最低限度，可能佢結咗婚，佢唔想佢嘅屋企人知道佢做呢啲嘢，佢都要揾啲方法去掩飾噶嘛。 有今日可能。 咁最好嘅方法就係唔做住。係。我摸清咗新同佢建立家庭嘅人，究竟佢哋嘅習慣嗰樣嘢，有啲咩地方佢哋係佢可以作為一個殺手，佢攝到位入去而冇人知道。你都要靠幾年生活去。 咁即係如果佢未死嘅話，可能會再出動啊嚇。咁啊嗱，我哋都吹咗十分鐘啦，吹咗十分鐘啦。喂，係時候咧就要帶大家咧去翻呢個香港滿地菠蘿嘅前一年係嘛？1966年啊，1966年嘅舊金山。 1966年嘅万圣节清晨，加州河滨社区大学淳朴嘅校园气息，刹那之间变得血腥阵阵，非常应节。18岁嘅大学生 Base 被发现沉尸喺图书馆停车场附近一条僻静嘅石板路上面。 佢全身一共中11刀，胸部3刀，背部1刀，另外7刀喺颈上面，几乎身首异处。可见凶徒手段相当凶残，另外他双手有多处自卫的伤痕，指甲缝里面有大量第三者的皮肤组织。推断案发的时候，死者和凶徒曾经发生剧烈的打斗。 昨晚10点半左右，我听到案发地点附近有个女仔喺度尖叫，跟住2分钟之后，我就听到有个老爷车喺度开紧车的声音。图书馆的关闭时间是晚上9点钟，即是说如果这一阵尖叫声是 Base 遇害时候发出的声音，他和凶手相处的时间最长是1.5小时，那究竟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另外现场留下了怀疑属于凶徒的一只蓝装手表，表带断裂，他和女死者的生命一样已经没有了动力，时间停留在12点23分。 現場留一隻腕錶喺度喎，呢隻腕錶咧，我前兩日咧就打去俾係身在呢個美國嘅呢個黃錦就教授啦，即係以前係成日幫我哋做啲有好多分析啊咁咧，咁啊同佢傾開偈咧，因為佢屋企嘅家族咧，哇犀利啦，即係香港九龍錶行嘅太子爺嚟啊佢，咁喂嗰陣時呢個 Timex 喺呢個1960几年咧，係咪即係係啦，係咪即係好有錢嘅人先帶到？咁原來佢即係九龍錶行，佢話嗰陣時佢爸爸咧就出產第一隻 Timex 嘅香港，係啊，佢話嗰陣時佢都即係見過呢個手錶嘅，咁 都即係相當之新咯。佢就話唔係話叫好名牌嘅，但係嗰時係即係個幾新玩意嚟嘅。咁啊，有冇擁有一隻咁啊？ 冇，我冇。 你冇係嘛？ 我冇啲咁貴嘅手錶。 係咯。 我唔好慣戴錶。 哇！呢、這、一個殺手啊，帶埋隻手錶去殺人嚇，又用一把咁嘅。 刀仔， 小心啊你！喂，佢真係其實咁上下大嘅啫喎，即係三個刀嚟嘅啫，三份三寸半長同埋即係半寸闊嘅刀仔咁樣就去鋸人。咁然之後咧，佢係將個女仔斬到，頭先有講啦，即係話佢成個頭咧差唔多甩咗出嚟嘅，即係呢度咧係鋸得好深， 七刀啊！ 嚇，全部啲動脈咧係鋸斷曬。我好兇狠喎，但系又戴埋手錶去，咁唔驚掙扎嗰陣時候會甩出嚟嘅咩？應該係咪殺人嘅時候應該係將身上嘅所有附荷嘅眼鏡啊嗰啲應該嚇假髮啊嗰啲拎走曬咧？ 照計純粹講殺人就係嘅，純粹講殺人，你梗係身上面越少嘢，你會賴嘢嘅機會越低啦。 但係佢會唔會係要計住時間咧？所以要戴住手錶咧？ 我覺得會係嘅，因為佢要，因為 係咪好似阿毛咁要乜嘢裝備咧？戴喺身度。 我諗 Bates 呢一個案件咧，佢係要睇住 Bates 離開個圖書館， 係 咁計住時間佢離開行咗幾遠，然之後跟佢，因為我冇記得睇翻佢之後咧，其實佢有信寫過咧， 係啊， 就係話。其實他當時是特登跟蹤他的， 即是目標人物來的了，有 target 的了，今次 他是 target 住這個女仔的，還有就他是甚至乎是為什麼他要看時間呢，就是他知道 Bates 會在圖書館大樓到9點，而之前他是在 Bates 的車上做過手腳的， 是的，其實他做過什麼手腳呢？當然警方就會查回 Bates 的車有什麼問題呢，原來他就是那個 Tas 那個有個叫做銅圈那些就被他戒斷了的，所以他當時就是推斷就這個犯曾經就跟這個女仔接觸過，而且就哄了她去一個比較僻靜的小路旁邊，因為剛才都說了圖書館九點三門嘛，有個館長圖書館長就說見過 Base 差不多九點的時候才離開這個圖書館的，十點半有人說聽到有女仔大喊，如果是距離的話即是說她跟這個兇手最長的接觸時間有成個半小時，那為什麼會跟她接觸那麼久呢？究竟那個兇手是捉住他啊，不讓他走啊，還是即係跟他發生了一段？ 有沒有侵犯過他？ 沒侵犯的，或者定是個兇手扮朋友跟他即係氹咗佢係傾偈啊，或者點樣咧？即係呢個女仔點解會又會咁冇防範，同一個咁陌生的人在一個咁僻靜的地方度即係相處咧？嚇，咁呢個都係啲謎咯。呢一個就 我覺得唔係冇防範，係強迫咯，被人強迫去。即可能那個兇手呢 我會感察解啦，那個兇手可能是他的傾慕者，是 Base 的傾慕者嚟，咁啊得唔到佢，咁然後就啊不如氹你出嚟跟我傾下偈啦，咁樣可能他反抗之後，然後就哦就吉死佢。 但是如果你話有個幾鐘咧，佢可以令到佢唔走咧，咁除咗綁住佢。咁你一係就死纏爛打啦，咁但係佢會唔會同一個咁嘅人咧，即係咁 可能佢威逼佢， 癲癲地。 我覺得似有怪多啲， 有怪多啲， 有怪多啲。即係你話其實我甚至乎有咁嘅估計，我覺得可能兇手已經識得 Bates， 熟唔熟唔知，識嘅。起碼可能見過一兩面。好啦，佢點解要整壞啊 Bates 架車？就係因為同佢唔係好熟。 係啊，所以他要用一些方法跟他講：，你的車不掂啊，唔緊要。 製造一些客觀環境。 係啦，我車你啊。 逼係啦，逼阿 Bates 上佢架車。哦，上咗架車就不同了喎。 係啊， 跟住可以傾偈。 自己主場啦嘛。 咁即係其實他應該是不識佢啦，即係嗰個阿 Bates 應該係唔識佢啦。嚇，即係如果唔係佢係識嘅，咁佢未必需要用到咁嘅手。 唔係，如果你話好熟，應該唔會。 嗯。 佢可能只係見過一兩面啊，有啲印象喎呢個人。 咁你意思話特登整壞個車，然之後特登扮路過？ 唔係扮路過，咁即係想嗰個係一個大學圖書館嚟。 係。 咁喺附近見過嘅人 ，OK， 你可能會估佢大學生嚟，因為其實外國啲大學係好大嘅，即係同香港嘅環境有啲唔同。 即係 campus 同 campus 之間，可能隨時你要揸車過去。 咁啊，即係之前可能佢哋有譬如點頭之交嗰啲咧，都唔 之類，可能大家 即係冇咁抗拒咯， 可能唔識名嘅，咁但係喺同一個 hall 度上個堂咁，咁跟住喂見到啦，喂你架車壞咗啊？試下幫你搞下佢先，扮搞下，嗰度都去十分鐘啦。喂，頭先咁我哋咁吹十分鐘，好啦。 你嗰度我哋好似呃錢咁樣。 喂，唔得喎，你架車都係攤唔著喎，攤唔著。不如咁啦，我車你啦咁，咁就好容易可以氹到一個稍即係見過兩面嘅人上車走。因為如果係完全面都冇見過嘅叫人上車走，因為呢樣嘢我都試過嘅。以前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喺學校走。咁見到有一啲即係見過面嘅同學啫。咁我即係我見佢好似係想等緊學校啲穿 shuttle bus 去火車站嘅。咁但係佢應該 miss 咗班車。咁我一落大雪，我就即係打開隻窗問佢，即係我 give you a ride。 搭下順風車啦， 但佢都撒手擰頭嘅 ，OK， 即 係 識保護自己嘅。 因為順風車呢件事真係實在太危險啦， 幾驚㗎。咁但係你話如果係完全即係個叫做見過面，稍微認得嘅人，其實會容易啲接受呢件事。 嗯， 好啦，咁跟住可以喺架車度傾一輪偈，傾一輪偈，跟住先至發生兇殺案。 係， 因為老實講，要殺一個人由頭到尾，可能你需要嘅時間唔需要十分鐘咁多。係，咁你個半鐘喎。中間佢成日做咁樣。 Suppose 個女仔冇去過第二度再翻嚟啊，嚇咁就應該喺嗰度啦。 應該都係喺架車裏邊發生嘅。 但係使唔使咁多刀啊？使唔使鋸斷條頸？ 所以我就唔係好覺得似情殺咯。 係咯， 因為如果真係情殺嘅話，殺到對方死亡就夠噶啦。 你有冇聽過石梨村嗰單㗎？嗰單嗰個健身教練佢咪就係攞把Rambo 都去上個頭割咗落嚟啊，成切咗落嚟啊，癲㗎啦！時即係去到嗰啲位嘅時候冇得解㗎，你太過咩啦？ 我善良啊！ 你太善良啦，真係有啲咁嘅人㗎。咁所以咧，但係當然啦，連環殺手啦，好多時都會見到，即係用我上次都講啦，用過多嘅暴力嘅，即係唔知點解要咁憎恨嗰啲嘢，因為佢基本上係。是要毀滅他嘛，是要毀滅那些他想摧殘他，即所以一兩刀不能夠滿足到他的。基本上也都當時有人就估啦，究竟阿 Base 是不是認識這個人的呢，或者是朋友，或者是那些剛才你說的即是那些狂風浪蝶那些呢， 是 不似的，是的，似乎就是真的這個女仔是即係或者對佢冇防範，有其他原因嘅。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可能佢個樣子，對方個樣咧，好似上次嗰個 Yoshi Ripper 咧，其實佢個樣係一啲都唔 都好善良喎，係 好似 阿毛 咁善良嘅，即係你唔會對佢有戒 心。我會上你車㗎，我會上你車。 係啊，即係咁，所以變咗可能係因為咁樣嘅，佢可能個樣係比較係平易近人啲啊，或者嗰把口好叻咧。咁所以當時亦都係佢亦都冇被搶劫啦，身上咧又有啲有少少美金喺度。咁其實基本上係一個學生嚟嘅，佢冇乜錢嘅。咁你話如果打劫嘅都唔會揾佢落手啦。 劫財唔會劫佢啦。 係啦。咁而阿 Base 究竟之前有冇話得罪人嗰啲咧？咁佢爸爸講翻咧，其實因為嗰日就係萬聖節嘅前一日。咁佢哋咧就新地嚟嘅。咁佢爸爸就朝頭早都仲同佢一齊喺間屋度。咁然之後咧就佢就話要翻去圖書館嗰度就揾啲資料。咁啊出咗門口之後咧，本來就話同一個朋友去嘅，但個朋友咧又真係咁啱得咁巧，唔得閒。結果就一個人去咗嗰個圖書館嗰度，唔知係咪咁咧？就即係令到嗰個兇徒咧有機會咧，即係因為佢單獨啊嘛，單身嘅時候就有機會落手。咁爸爸咧就去到咧第二日先發覺，咦個女冇翻過嚟屋企喎，嚇咁先至諗翻起啊，究竟點解會咁咧？跟住直到佢知道出事之後咧，一路諗翻轉頭，其實都諗唔到佢究竟有啲咩異樣啦，冇乜特別嘅，即係都冇乜話。淨係話佢出門口之前咧就接過一個電話，傾咗好耐，但係同咩人傾咧唔知嘅。係啦，所以到而家咧都係一個謎咧，究竟呢個 Base 識唔識兇手咧？咁啊，但係頭先講到嗰隻手錶啦，你見到嗰個時間咧，停留喺呢一個嘅點啊，12:23。咁但係我相信係其實隻錶應該係當時應該譬如十點幾，因為法醫話佢應該係10:幾死啦。咁即係話可能佢死咗之後，咁架車應該即刻開走啦。Suppose 如果佢冇喺現場做乜嘢咧？如果唔係，咁佢會唔會係當時已經隻錶跌咗落地下？咁行多兩行停咗咧？ 我相信掙扎的時間他斷錶帶不出奇， 斷了錶帶是不 出奇的，那隻錶跌了一邊，即是撞過跌鬆了東西，但他還在行緊， 行到12點3 分，行到12點23分 行不到了， 跟住行不到了，不出奇這樣的。 咁但其實咧，嗱，講翻轉頭啊，原來咧，即係當時咧，除咗呢一個手錶之外咧，現場仲有留低乜嘢咧？就留低咗咧一個鞋印嘅。咁啊就，喂，你腳幾大啊？ 我就美國碼8號。 八號啊？呢、這個人咧10號喎、 哦。10號正常，是不是正常 正常係嘛？ 我只腳係比一般同高度嘅男士細少少嘅。 係。 係啦。 Andy 話套戲入邊咧就話個兇手係刻意留低啲證據，目的係想挑戰警方。冇錯啦，你真係聰明啦。咁啊就係啦，佢咪留特登去留低呢個腳印嘅咧？呢、這個軍靴嘅腳印咧？ 喺當時咧就冇人估係嘅。 嗯， 1960幾年嘅時候冇人估，1968年即係事發時候冇人估係。但之後根據嗱假設呢一件案真係 Sodia 做嘅話，咁根據之後 Sodia 嘅動作咧， 係。 是都不出奇， 是都特登，你講係 佢挑戰警方啊嘛，要 因為之後其實佢即係蘇迪利用呢個名喺呢個名下所犯嘅案件咧，其實全部佢都有提供，係個兇手自己提供資料話俾人知，我係殺手， 係 咁佢咁高調地話俾警方知嚟捉我啦，咁但係冇人捉到佢， 嗯， 咁如果假設佢係同一個人做啦嚇，咁。呢一單案就算個鞋印係佢特登留低嘅，都唔出奇。 都唔出奇。好啦，咁啊，仲有嘅，仲有咧，佢喺死者嘅手指甲嗰度咧，就留低咗一啲頭佢嘅頭，唔係呢個兇手啦嘅頭髮啦、血液啦同埋皮膚組織嘅。咁、換言之話，其實呢個死者應該咧同佢有一個劇烈嘅 掙扎， 係啦，即係糾纏 啦， 糾纏 咗啦。好啦，咁另外咧就其實咧亦都有證人啊，有個證人咧就so call 叫證人嘅，佢見過咩咧？唔係見到兇手，佢見到一架神秘嘅車，係啦。咁因為原來呢一 pair 證人咧就有一個情侶嚟一對，咁佢哋當時咧就喺呢個案發現場嗰度咧，佢哋見到一架咧雪佛蘭嘅轎車喺度出現。跟住仲想咧就埋佢哋身嘅，咁但係個男嘅醒目啦，嗱一聲開車走。咁啊講到呢款車咧就18嗰張相唔該18。呢一款車就係 Chevrolet 啊嘛。 Chevrolet 美國人係咁叫 Chevrolet 雪佛蘭呢個牌子嘅車咧，係簡稱叫大水牛。其實係大水牛。 係好 common 嘅咧嗰陣時。 當時係六幾年嗰陣時未係叫做能源危機啊。 Okay, 未到啊！咁嗰陣時美國人生產嘅汽車咧，即係一係就譬如 Chevrolet 啦，或者係呢個點解另一個牌子名我唔記得咗， 係 即係佢都係生產呢啲好巨型嘅車。 OK， 架車係好大架嘅，好重嘅，啲鋼水靚到 即係好似 Volvo 咁樣嘅。 佢硬淨嘅 Volvo。 哇！ 基本上你坐上去嘅感覺係坦克車嚟嘅。 嗯。 我有咁嘅形容啦，因為我喺美國我都揸過呢啲車。一般我們現在駕車我們好怕旁邊被人打橫撞的、因為打橫撞你的車中間其實是吃不到力的，你跟著中間坐人的位置 就死了，裡面的人就有事了、但這些車可以呢，如果跟現在的日本車比、我相信打橫一架日本車普通的日本車打橫撞下去呢，但美國車是沒有事的，雪佛蘭這些車，但日本車是整個頭亂了粒了的，還可以，我相信坐在架美國車坐在雪佛蘭裏面，那個人是可以用手搞低隻窗，搭隻手出去，然後問下你有冇事啊？咁樣樣嘅，佢淨係到車門可以厚過八寸嘅。 咁其實呢隻雪佛蘭呢架車係咪一般？即其實唔係貴價車嚟嘅喎， 唔算好貴嘅，當時嚟講係普通車嚟嘅。 Toyota 啊，或者 如果你講而家 Civic 啊， 等於而家嘅Camry 啊嗰類嘅車， 即一般平民都百姓都可以 好多人買到。當時好多人買 到。但係嗰時話，即呢個證人咧就話聽到有女人嗌之後咧，兩分鐘之後就聽到老爺車嗰啲測試聲咁樣。咁咪好一樣咯，揸住咁嘅車。 我相信老爺車測試聲就係兇手。幫啊 ，Bate 嘗試 touch 著佢自己架車嗰陣產生嘅，因為雖然啊，因為阿 Bate 架車唔喐得啊嘛， 佢嘗試幫佢嘗試整，扮幫佢整。 哦，但係嗰時就，但係咁喎，佢話個尖叫聲之後先至有塔時聲喎。 哦， 咁啊，相信呢個塔時聲咧就係嚇， 哦，咁就 估計咗事之後 嘅。冇錯，估計咧就係即係阿兇徒要走人嗰陣時咧嘅發出嚟嘅聲嚟嘅。 嗯。 好啦，咁啊，其實咧呢一單案咧，嗱，依度要講一講啦。究竟咧係咪屬於呢個黃道實義工呢個殺手咧？所謂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其實未有定案嘅。但係點解話同佢好大機會有關呢？就是、因為佢之後咧，就係即係出信去警告呢個警方，去挑戰警方，咁所以咧啲人先至話會唔會有關咧？翻嚟同大家講下佢究竟當時佢做咗啲乜嘢嚟挑戰警方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迹，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一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随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